歌男唱或者是男歌女唱，总会有不一样的味道。刚才我们所听到的《日不落》来自于潘宇文。昨天是双十二，各位买了多少东西？购物车全部清空了没有？还是只是单纯的看一看？如果在昨天的过程当中你有看一下这个新专辑列表的话，会发现潘宇文带来一张全新专辑，叫做《我们都一样》。这张专辑企划案当中呢，有这样的一句话：如果能回到那一天，想再和你听一次当时我们一起戴着耳机听的那一首歌。哎，虽然感觉好像有点酸酸的哈，但是想一下，如果真的可以回到你最想回到的那一天，可以再听到那一首你最想听到的歌，和你一起想听这首歌的人一起听的话，结局是否会完全不一样呢？每个人答案可能完全不同。说到《日不落》这首歌曲，在编曲上呢是以 Band Sound 作为基底，并加入了电子元素，除了保有帅气感之外呢，也是增加了舞曲的律动感，更能够衬托以及凸显在爱情当中热力四射的那种情感和浪漫。要让你知道，在爱情当中的潘宇文是直接热情，就像这首《日不落》一样，充满着温度和能量的。11:06，伴随着这样《日不落》的感觉，带上音乐去旅行，让我们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好像永远没有休息的那一刻的感觉。各位好，我是泽华。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去往乌兰布统景区，在内蒙古这个地方呢，非常非常的漂亮。乌兰布统景区的自然资源呢，是以草原、湖泊、沙地、湿地、林地为主的。当然，我们在影视剧当中经常可以看到乌兰布统景区的各种各样的影子，比如说此时此刻这个音乐响起的时候，是不是好像有那么一点点的熟悉？主歌想得起来吗？那副歌总可以吧？要来喽。是的，大家曾经喜爱的《还珠格格》《康熙王朝》《汉武大帝》等古装和现代影视剧都在乌兰布统景区取过很多的景。 你追风温柔的吹，只要你无 影视剧当中，你可以在乌兰布统景区策马奔腾，活得潇潇洒洒，也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景区当中骑着马，感受一下完全不一样的生活，唱着刚才我们所熟悉的这首《雨蝶》。已经过去若干年了哈，每一次当你再度的听到《雨蝶》的时候，都会忍不住的在主歌副歌部分跟着一起唱。有些歌曲呢，就真的是无论时间过去多久，它始终会在你心中留下一份重量和一份影子在。说一说乌兰布统吧，乌兰布统草原呢，在旅游摄影爱好者群体当中是有着极高的知名度的。这里集中了草原、湖泊、河流、湿地、沙丘、峡谷和森林等各种各样的景观和地貌，彼此之间而且是搭配有致的，就像是一幅一幅精美的画卷一般。来到实地现场呢，好像就是在这个照片当中看到的景色，它真实的出现在自己面前一样，没有任何假假的感觉。乌兰布统草原的风景也是随着四季而不断的变化着的，风格迥异，也是各有迷人之处。不同于平原地区，乌兰布统草原的春天，我们先说一说，要从五月末甚至是六月初的时候才开始。春天的乌兰布统草原呢，草原和树木已经恢复了绿色，原野上呢也是野花密布啊，绵延四坦，可以看到的花有狼毒、野芍药、金莲花、野百合等等各色的野花，按照不同的花期次第开放。每隔数日呢，草原就会变换出不同的色彩。这是我们说到的春天，当然四季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感受一下乌兰布统一年四季不同的状态。如果说春天是这样的绿意盎然的状态， 不要在意无谓的杂责，去扪心自问内心的世界，什么才是你想要的。 那我们就感受一下春天乌兰布统的晴天和雨天。 就算以前的阶段太苦闷，雨过天晴是规则， 什么时候云才会散去，什么时候人才会清醒，就看开一点，看开一点，品尝这一切，世界不完美，勇敢去面对。 晴天雨天，哪里才是艳阳天，我走在大街感受这一切，未来的日子不管多远，你比谁都该了解，喜怒哀乐无所谓啊。 如何忘掉满满的郁闷，如何保有从前的单纯，环顾自己身边每个人，什么才是你独有的，这回真的没法去猜测，不如别让自己悬吊着，雨过天晴是规则， 什么时候雨才会散去，什么时候你才会清醒，就看开一点，看开一点，品尝这一切，世界不完美，勇敢去面对。 也许会疲惫，也许会气馁，也许有些狼狈，你不要灰心，你不要灰心。 晴天雨天，哪里才是艳阳天，我走在大街感受这一切， 未来的日子不管多远，谁都还了解，喜怒哀乐无所谓。 晴天雨天可以是物理状态的真实存在的晴天，或者是下雨的这样的一个雨天，也是我们内心深处的情绪上的变化。有的时候我们在看相同的景色的时候，心情也会发生多少的变化。同样的景色，今天你看可能是晴天的状态，觉得一切都好美好美，而过了一天，当你的心情发生变化的时候，你再看，你会感觉像雨天一样，哪里都是丧丧的状态。心理上的变化，包括物理外在情况下的变化，变成了刚才我们所听到的 Sugar Cat 糖猫这个组合演唱的晴天雨天。这个组合也挺奇怪的，有两位主唱，他们的声音呢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格喜欢的也是不一样的，但是对于音乐的追求的理念却是相同的，所以这样组成了他们的一个组合，叫做糖猫。唐朝的唐，猫呢就是猫咪的猫，糖猫。他们的英文名呢叫做 Sugar Cat， 很有趣的一首歌曲。继续去往乌兰布统，刚才我们去感受了乌兰布统草原的春季，而每年七八月份的时候呢是这里的夏季。夏季的时候四野碧绿，一派清凉，世界是避暑的好地方。而暑期呢也正好是乌兰布统草原的旅游旺季了，无尽的碧野被蓝天白云所覆盖。那个时候每天的状态也像刚才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一样，时而晴天，时而雨天，但不变的是空气当中那沁人心脾的青草的味道。以下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我觉得还挺适合夏天的乌兰布统的调调，一切充满着浪漫的可能性，一切又充满着伤感的情绪。时而晴天，时而雨天的心境， 总有会想到那个睡吗？ 自己好像都很难去琢磨清楚。 走，在哪里 ？Karen， 莫文蔚，真的吗？ 离别的话我不想要，现在清楚听见，而你可以不用回答，什么都不要说。我的笑容没有快乐，是否看得出来？昏黄的天，别告诉我快下起雨了。清晨的风贴在脸上，吹干落下的泪，可以轻松，我真的爱你，爱你，你还是走。 张震岳词曲创作， Karen 莫文蔚演唱的《真的吗》，收录在莫文蔚专辑《I See》当中。回想到很多事情哈，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首歌曲。Eason 陈奕迅在2010到2012年间举行了世界巡回演唱会，这个世界巡回演唱会的主题叫做 DOO 多。演唱会乐手们当时在一起玩得非常的欢乐啊！当时呢，他们有一个想法，说能够打造一张属于演唱会乐手们的专辑，收录队员们各自创作的音乐作品，而这样的想法呢，也就此诞生了。于是在这6年间呢，他们就真的开始去完成这样的一张专辑。最近呢，这张专辑 LOVE Love 已经正式的和大家见面了。歌曲专辑当中呢，包含了8首广东话歌曲，2首普通话歌曲，1首英文，一共11首歌，是多乐队成员包办词曲兼编全碟的制作。6年间呢，也是先后在英国、广州、香港不同的地方的录音室进行的现场录音，也是整张乐队整支乐队啊，他们共同完成的充满爱的作品，就像这张专辑的名字一样 Love。 专辑当中的每首歌曲当然也是包含着他们的故事。6年间呢，每位成员他们自身也发生着种种的变化，从他们的作品当中呢，也可以感受到他们浓厚的情谊。以下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专辑当中的风，是还挺风的一首歌曲，听听看。 邀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50首入围作品展播全面启动，每天9:50、16:50关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聆听新时代的北京旋律。

来自全国八个省区市的专业院团和基层一线的60多名曲艺工作者将齐聚首都舞台，上演10个风格各异、制作精湛的优秀乡村曲艺原创节目。演出涵盖了二人转、大同数来宝、苏州弹词、四川清音、快板、相声、湖北大鼓等八个地区的11个曲种，每个节目的曲种都不重样，其中一个节目还糅合了四川清音和苏州弹词两个不同地域、不同风格、不同曲调、不同唱腔的地方曲种，极具开创性、观赏性和吸引力，成为此次展演的一大亮点。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哇哦！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下来，像一段旅途，短暂，来不及徘徊。明天，当我们枯萎，我们追逐的，是否还真？ 彭坦的《墨红潮》这首歌曲呢，收录在他2013年的专辑《迁徙》当中。这张专辑当时呢，主要探讨的是两个词儿吧，一个是当下，一个是未来。而这首《墨红潮》显然是把这两个词进行了一个结合。在这首作品当中呢，表明了当下，每个人都像机器一样，只要一动下来以后，就无法停下来。然后每一天的生活过得是如此的匆忙，匆忙到很多时间我们来不及消化，匆忙到我们可能会觉得累，但是却不敢停滞。而关于未来，在这首歌曲当中也在探讨未来，我们是否会在乎自己眼下所真正的在乎，每一天所在拼命追逐的东西。到了未来的某一天，你是否会觉得这一切好像都不那么重要，也不理解当时自己为什么如此的拼命。11:39，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去往内蒙古景区，去好好的看一下非常漂亮的大草原。到了9月的时候，来到乌兰布统景区，你会发现只需要一阵秋风吹过，就好像是魔法上演了一般，山坡、树林和草原转瞬间呢全部换上了盛装，有绿色、黄色、红色、白色等等。秋天无疑是乌兰布统草原最美的季节了，可以说炽烈而纯粹。有人说秋天的时候来到乌兰布统草原，仿佛感受到了草原上的烈酒，或者是想到了少女的爱情一般，是那么的美得如痴如醉，无遮无掩，是那么的单纯而又狂热。最近张靓颖在某一个综艺节目当中演唱了一首歌曲，梁咏琪的短发，当然他用了完全不一样的唱法，也把这首歌曲做了些许的改变。以下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Gigi 梁咏琪最开始版本的短发。很多女生说短发是因为一些原因，这首歌曲当中我已剪断我的发，是为了爱情，为了某个人，还是为了自己，很经典啊，会唱的朋友一起来。 哭到喉咙沙哑，还得拼命装傻，我故意视而不见，你外套上有他的发，他应该非常听你的话，他应该会顺着你的步伐，乖乖地待在家，静静地守着电话。我已剪断我的发，剪断了牵挂，剪一地不被爱的分岔，长长短短，短短长长，一寸一寸在挣扎。我已剪断我的发，剪断了长发，剪一地伤透我的尴尬，反反复复，清清楚楚，一刀两断，你的情话，你的 到两端，你的情。 云中鸡犬喧， 等来一瞬烟火，赢得春风送暖入屠苏。在这里，我就等着爱阅读的你。 来吧，曲水流觞，围炉夜话，让我们用声声诵读点亮新年。 北京电台诵读点亮新年，2018至2019跨年之夜，书香暖心，等你赴约。详情关注诵读小站官方微信。 等来一束晨曦，听见日出云中鸡犬喧。 等来一瞬烟火，赢得春风送暖入屠苏。在这里，我就等着爱阅读的你。 来吧，曲水流觞，围炉夜话，让我们用声声诵读点亮新年。 北京电台诵读点亮新年，2018至2019跨年之夜，书香暖心，等你赴约。详情关注诵读小站官方微信。 旅行是 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 旅行是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 不要再抱怨没时间去旅行，也不要再抱怨不知道去哪玩。2019年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记得锁定 FM97.4 泽华依旧和你带上音乐去旅行。11点46分，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继续出发。今天去往的是内蒙古的乌兰布统大草原。刚才我们说到了春天、夏天和秋天完全不同的景色，都非常的美丽。当然，如果你错过了乌兰布统大草原的夏天和秋天的话，一定不要错过它的冬天，因为1月份的乌兰布统白雪皑皑，银装素裹，空气壮美啊，随处都是一幅又一幅清新雅致的水墨画。你会无时无刻不想把手机拿出来好好的记录一下那时那刻的各种各样的美感，那时候的心情恐怕也像这首歌曲当中一样，好像有一种忐忑，有一种猜测，有一种幸福，有一种难以名状。你范晓萱， 请你给我一个爱惜自己的理由，请你给我一个舍得放弃的借口，请你给我一个保护自己的自由，请你给我一个通往解脱的出口。每次在我最无助时都想着有你，有你在我心里让我感到好踏实。朋友说生气时就活在自己的心里，为何大家不信找他其实这么容易。 让我来学习，如果逃避不久之后又得再来一次，唯有看透面对错人会遇到的问题。真假一对我不是表面上那回事，人到底能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我只想找寻心底深处的那一股 free 来平衡存在在我心里原本的空虚。 浅吟哼唱总是最有魅力的。好了，今天时间的关系呢，乌兰布统景区我们只能够游览到这里了。四季不同的景色会带给大家不一样的感受。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梦龙乐队 Imagine Dragons， 这首歌曲呢就叫做 Natural。 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我们往往也是被最自然的东西所深深的震撼和打动到。感谢收听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啦。 Within the past, knowing we are the youth, caught until it bleeds out of wood without the peace, face a bit of the truth, the truth. That's the price you pay.